这大火之后，西单商场的商家正要聚人气儿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观众也是正有此意，才把常连安请到了这儿来。常连安一看这个老观众给他找的地方，撑死了能坐100号人，开个园子太小，合计了一下，干脆改叫茶社吧。起什么名呢？常连安想了想，北京没有这么个杂耍园子，咱们打头开始就叫起名吧。字号打出去以后，有观众说了，哎，这个名不错，天上啊有个启明星，跟你们这意思啊正相吻合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、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